郭林的计划本来就是要杜子平接近黑豹，以制造厨房作为利诱，跟黑豹深度合作的同时，尽全力引起暴风的注意。只要暴风插手了厨房的事儿，郭林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制定计划，准备抓人。杜子平现在顺利留在黑豹身边，台面上还是需要一个身份。黑豹知道，如果还拿乔家当幌子，一定会惊动暴风，所以他索性将杜子平介绍为自己小晴的哥哥，说白了就是未来的大舅子。那个女人叫苏梅，所以杜子平的新名字叫苏志。虽然杜子平新捯饬出来的外形基本上走到暴风面前也应该认不出来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黑豹还是不允许苏志轻易出来跟其他人打照面。头一个星期，苏志跟他就是在酒吧俱乐部这种地方吃吃喝喝，道上有些人在黑豹的刻意安排下也算是跟苏志打了照面，但是谁也没太当回事。而这段时间乔家一直在黑豹的授命下安排厨房的事儿。事实上想在城里搞厨房是很麻烦的，首先能用的人手都必须是黑豹的亲信，但本身黑社会就不太讲道义，想要完全信得过得是万里挑一。而且这个计划本来就是套中套，乔家人选起来就更艰难，对黑豹太忠心的怕后期坏事，对黑豹不忠心的怕前期坏事。乔家每天焦头烂额地挑地选人，忙得脚不沾地。最后他想到了之前跟着劈鬼屁股后头那几个小屁孩，逼不得已情况下连这几个都用上了。就是因为乔家他们这边这几天一直在忙着厨房这些事儿，他们并不知道郭林那边出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儿。暴风因为杜子平的事对郭林的态度明显有所转变，郭林越是避开所有事，他越是喜欢凡事都带着的。对于暴风来说，要是真的能把郭林拖下水，这个暗夜下的城市就全部在他的掌控之中了。所以在这几天里，郭林跟着暴风见了很多人，虽然暴风在真正谈重要事的时候并不会让他在场，但就是在跟那些所谓的大人物身边的小角色里，他得到了很意外的一个消息。那天暴风约了一伙刚从俄罗斯回来的老板吃饭，听说这些都是亡命之徒，常年都是在外面做生意，而他们的生意无非都是抢劫杀人之类的勾当，暴风跟这些人称兄道弟必然是有所图的。郭林心里揣测暴风接下来可能会有所动作，所以很少见的主动跟这群人的司机聊了两句。一般这样的老板都不喜欢带太聪明的手下，因为聪明的人主意多，关键时刻为了自保往往就会选择出卖别人。也正是因为这俩人并不聪明，所以郭林在闲聊的时候聊到了一件让他非常意外的事儿。原来在几年前，他们跟着老板还在国内混的时候，曾经干过一票特别危险的大买卖，当时对方开出了天价，而目标竟然是个警察。郭林当时心里隐隐就动了一下，他假装无意地追问了一句是怎么下的手，对方回答撞死的。几乎是一种本能，郭林认为他们几个说的是孟哲。再详细的资料显然郭林现在的身份不太方便继续追问了，但是他详细记下了这几个人的信息和特征，在之后他尝试和耿伟联系的时候要对方死查到底。但是郭林没敢告诉耿伟这几个人跟孟哲的死有关，他怕对方方寸大乱之下再冲动地做点什么。而没用多久，郭林的猜测就被证实了，但是不是被耿伟，而是被乔家。用乔家的话说，这世界就是这么小，有些人抬头不见低头也会见。这帮人是从国外回来的，想日子过得滋润，能去的就那么几个地儿。偏偏乔家这段时间为了养下边这几个小朋友，也要好好让他们过把瘾，这地方换了几茬，总是难免要朋友。事情的起因一点都不高级，就是为了争两个小姐。乔家下面的小弟跟俄罗斯老板的司机动上了手，乔家知道的时候事情都差不多快收尾了，但碍于已经被架在那个位置上没选择的情况下，乔家把这俩人给绑了。那个时候乔家还不知道这俩人是什么路子，反正看着面生。而这俩人一开口就让乔家冒出了杀人的念头。 哼，你知道老子是谁， 竟然敢跟我们过不去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连警察都杀过，你小心我砍死你全家。 乔家当时脸色沉的把身边的小弟都吓着了，那还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乔家发狠，连一杯酒的功夫都没有，这俩人被打得满脸都是血。乔家抓着其中一个人的头发，冷笑着逼问对方动手的警察叫什么名字。那司机大概也是被乔家的狠劲吓着了，竟然真的报了名字。 孟哲，那个警察叫孟哲。 而这个名字乔家确信在哪儿听过，他让其他人先把这俩人关起来，暂时不准告诉任何人，连黑豹都不行。然后乔家去找了耿伟，毕竟他现在联系郭林并不方便，如果孟哲真的是个他听过的警察，那最大的可能这人本来就是郭林和耿伟的旧识。只是乔家完全没有想到，那个平时总是抱怨啰嗦的耿伟，在听到一个人的名字之后，脸色可以惨白成那个样子，甚至激动得浑身都在发抖。他抓着乔家的领子，逼问乔家为什么要查孟哲。而乔家只有一种感觉，要坏事儿。乔家看着耿伟的样子，就觉得不对劲儿，所以很谨慎的并没有告诉耿伟实情，只说从郭林那里听到他提起过，一时好奇才问问。耿伟并不相信内情只是这么简单，但是乔家的态度既然不肯说，他就算一再逼问也没什么用。 孟哲是我们同期的校友，我们几个是一起毕业的。 哪怕是到现在，耿伟提到孟哲的名字都还会心慌，他摸了半天找不到烟，最后是乔家看不下去递给他一根，而点着后耿伟甚至都不记得去抽一口，他只是静静地夹着，似乎是陷入了曾经的回忆里。 我们虽然都是警察，但孟哲那小子真的是光靠着信仰就可以活下去，所以他后来主动要求去做卧底，这一去就直接光荣了。 耿伟说到光荣这个词的时候，语气还带着淡淡的嘲讽，可是乔家明白里面的无奈和悲痛，因为这种眼神曾经他也见过。很长时间乔家都没再说话，而耿伟则是一直等到手上的烟已经要烧完了，才抬头看着乔家。 孟哲是被撞死的，凶手到现在都没抓到，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孟哲的事没有告诉我，乔家，我不是吓唬你，无论你跟郭玲是什么关系，我都跟你没完。 耿伟的眼里全都是血腥气。乔家到现在才发觉，原来有些人有些衣服是绝对不配某些表情的。郭林也好，耿伟也好，这些人都不适合露出这种耍狠的表情。那种不顾一切的疯狂，似乎下一秒就要把人撕裂的失控，原本就不该出现在这些警察的身上。头一次，乔家开始了解为什么郭林在刘宇那件事之后会躲着自己这么久。大概当时郭林的表情也是这么狰狞的，看起来完全是一只狂兽，似乎下一秒就会陷入无尽的癫狂。正常情况下，耿伟的警告应该是很有效的，孟哲对他的重要性显而易见，乔家也不认为耿伟在事后会体谅他这种善意的谎言。但可惜的是，乔家本来也不是什么正常人，所以面对耿伟这种咬牙切齿的最后通牒，他只是凉凉地看了一眼，然后点点头。 嗯。 由于他的态度太自然，以至于耿伟在得到了他的回复后，有那么几秒钟甚至没有反应过来。等他还想抓着乔家再追问的时候，乔家已经很聪明地闪远了。他这个人能活得久，就是因为好奇心小。耿伟和孟哲之间的故事到底有多复杂，他一点也不想知道。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。如果那俩250说的是真的，那接下来他可能要有大麻烦了。乔家重新回到关着那两个人的仓库，看着眼前鼻青脸肿的两个人，头很疼。之前对他们跟孟哲的事将信将疑，还打个折扣。现在从耿伟的态度已经佐证了一切。那么他放也不是，不放也不是。